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十四集，妙妙低头系带子，忽然有些不舒服的扭扭脊背。 哎呀，怎么有点扎呀？ 丫鬟撩起衣服一看，吓了一跳， 呀，背上都红了。 她的手指熟练地检查着衣料，摸到靠里的地方几块稍硬的凸起，满不高兴地抱怨起来： 今年怎么回事啊？有沙疙瘩的沙都能选出来。小姐，脱下来吧，这衣服穿不得了。 林妙妙半回过头诧异道： 一两个疙瘩，这也没什么关系吧？当然有关系了。 丫鬟帮她轻柔地把上襦脱下来，毫无怜惜地扔在一旁。 哎，要不是晚江发水，纺纱的奴户冲走了一半，岁贡都是赶出来的，小姐哪里需要凑合着用有疙瘩的纱呀？ 晚江横跨太仓南部，滋润了这一方鱼米之乡，同时也是航运的命脉。林妙妙不太明白，这么重要的一条生命线发洪水，听起来还冲垮了民居，他怎么一点也不当回事呢？ 你说咱们太仓郡受灾了？小姐不必担心，没什么的。 他撇撇嘴， 晚江每隔三四年不就要冲一次大堤吗？反正也冲不到咱们这里来。 这张稚嫩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熟稔的又老成的诡异。 哪次宫里不发银子下来修大堤？每一次发银子。 他笑着眨眨眼。 小姐很快又有好看的新衣料子了。 林妙妙心里咯噔一下。 不准说了。 他沉下脸。丫鬟吃了一惊，浮现出惊慌的神情。 小姐。 太仓郡守拿着救灾的银子，一半用来修堤坝，另一半悄无声息地没了。一个14岁的女孩子都知道得这么清楚，想必在这郡守府里上上下下都是公开的秘密。府中人笑着守着这个秘密，在太平盛世里大大方方地过日子。 爹爹呢？在书房里与宫里来的人谈话。 我这就过去找他。 哎，小姐。 妙妙一推门，门外站着木生，柔和的光线落在他漆黑的鬓发上，竖起的头发随风微微摆动。 林小姐。 他笑着，眼珠黑润润的，深不见底。 干嘛？ 林妙妙掠过他走出去，刻意同他保持了一点距离。木生不紧不慢地坠在他身后，长袄靴上银线绣的麒麟图腾狰狞地反射着光，青石板上落下个宽肩窄腰的影子。林妙妙怎么看他都像是个瘟神，恐惧和紧张使他忍不住地胡乱揣测，步子加快了些。木生像是个幽灵，轻轻松松地追平了他，伸手到他背后一揽，便将他带到一丛巨大的太湖石背后。光线一下子暗下去，这个角落潮湿又逼仄，只有圆滑的石洞里露出刺目的光。他有些粗暴地放开他，撒手的时候勾掉了他几根发丝。林妙妙顾不上疼，心中惴惴。 你有话对我说？ 木生冲着他笑。 几天没见木小姐，失眠治好了吗？ 他的笑令人毛骨悚然，明明是最青春明媚的一张脸，那一双明亮的眸子酝酿着的却是一丝压抑着的情绪。那是冰冷的酷虐，在笑容的伪装下仍然禁不住飘出了几丝寒星。 好了。 林妙妙干巴巴地回答。 看来柳公子的香囊很好用啊。 他一字一字的极轻柔地往出蹦。 林妙妙受不了了。穆商，你是不是间歇性失忆啊？ 他并不生气，抬起头来。 哦，何出此言？ 林妙妙忍不住想问系统。 哎，黑莲花的好感度是会在每天清零的吗？为什么本来都要在正常的道路上进步的木生突然变得阴阳怪气起来？ 你想问什么就问好了，打什么哑谜？妙妙一烦躁，气焰也跟着高涨。 木生认真地看着自己的手心，沉默了片刻。这几分钟有如几个世纪，内心忐忑如林妙妙，觉得下一秒木生可能会暴起杀人。事实证明，他多虑了。木生涵养极佳地勾起嘴角。 林小姐误会了，我只是关心一下。可惜这样的油盐不进，比起暴起杀人更让人抓狂。 不是说了叫我妙妙就可以了吗？ 林小姐说笑了。木生眼中深不见底，与那天棋盘边上的懊恼的少年判若两人。子期只是个客人，客人就要有客人的样子，怎么好与郡守小姐不讲礼貌呢？ 看来黑莲花的好感度和记忆果然是会每天清零的。 不过有一点他没说错，主角团生活在光怪陆离的世界里，他们与风平浪静生活着的原身灵鱼本就是两条不同的直线，有了个焦点又应该快速分开去，愈行愈远。 灵鱼一个连杀疙瘩都不能忍受的娇小姐，为什么会与主角团一起踏上那条不属于她的惊险之路呢？噩梦中的那个夜晚，夜风呼啸，郡守的脸色虚白，两颊的肉松弛地颤抖着，一颗颗冷汗吧嗒吧嗒地顺着鬓边流下来。 让爹再看看你。 女孩呜呜的悲泣， 爹！ 扑进父亲的怀里，他的衣服都被湿热的汗水浸透了。 乖，乖，走吧。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。外面是喊杀声，火把的光化作窗子外面一团一团的明亮，不住地擦着窗台溜过去。 老爷，办好了。 垂着头的下人咬牙低语，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看得到内堂里一双穿着崭新蜀绣丝履的脚，脚底一尘不染，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。 好。 郡守抬起脸来，眼里闪过了一丝毅然的厉色，用力将麻杆一样的女孩从怀里推开去，后者哭着跌进柳福一的怀抱里。外面传来了隐约的含着疯狂喜悦的声音。 哎，在中厅里，老爷就在中厅里，快跟我来。 女孩往福一怀里缩了缩，刹那间满脸惊恐。 快走啊，再也别回头了， 他们就在这里。 大门被攻破，一行黑影最终连绵地闯进了屋。与此同时，苍乌色的连绵屋宇骤然迸发出火光，火焰从门窗缝隙中扑出，转瞬间变成燎原之势。柳福一背着他，那火球一样的一片凝成个小小的点，在视野中远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